沖涼先啦。 咁你都未去面， 不如你沖涼先啦。 好啊，我沖涼先啦。喂，你做咩啊？ 老蛇毒女。 Hello， 大家入翻我哋老蛇毒女啦。我系蓝色 公主， 我系小咪。 喂，点啊今日？ 喂，今日咧，我好想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啊。你哋咧，有冇曾经俾人哋偷拍过？ 冇喎、啊，偷拍点会知啊大佬？ 啊，咁又系，偷拍 又系、啊。 咁啲未冇发现。 我今日咧想分享一个故事咧，系一个我都觉得系几下贱一个行为嚟嘅，就系、是、咧 你偷拍人， 系我俾人偷拍啊！ 啊， 我仲要俾一个自己好中意嘅朋友偷拍。 奶色咁索，点会冇人偷拍啫？ 中意嘅意思咧，系真系好好朋友，即系冇谂过佢会偷拍自己。 女人嚟噶。 男啊，真系俾人偷拍，你明唔明啊？ 朋友 啊，系啊，即系我冇谂过呢个朋友系会偷拍我冲凉。 嗯， 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可耻。咁话说咧、嗯，其实事件就系咁样嘅。咁、這、呢个男性朋友咧，咁我同佢好 friend 啦，系 friend 到基本上咩都揾佢搞噶啦，即系总之我唔得闲啦，又要嘢买啊，揾佢啦，屋企装修啊，又揾佢啦，咁之就乜都揾佢，就同埋好倾得埋， 即系 friend 底，好好朋友嘅， 超 friend 底嘅。 嗯， 但本身两个真系当佢纯友谊嘅， 纯友谊噶，系冇任何 恋人未满嗰啲， 有 都冇啊，冇恋人关系， 唔系即系未满咯。 咁即系你完全系朋友，但系即系如果咁讲，人哋就未必系啦。 如果咁讲，可以话系知己咯，即系乜都讲得咯。 嗯， 咁咧话说有一日咧，咁我就约佢一齐去游水啦。咁、本身我哋就去九龙公园嗰个游泳池游水嘅。咁但系咧，佢就话喂唔好啦，我屋企楼下已经有游泳池噶咯。咁你又要去到咁远做乜啫？同埋嗰啲公共泳池一定好多人去噶啦。咁不如你我屋企楼下嗰个仲好啦。咁你游完水就可以上嚟屋企食下午茶咁样。咁跟住我就话啦，啊好啊咁样。咁佢住黄埔嘅。 嗯。 咁啊，嗰啲你知黄埔啲高层住宅区咧，咁啊楼下个游泳池咧，咁啊会所式咁样噶嘛。咁我就赴约咗佢啦，咁啊去游水咯。咁游完水之后啦，咁我就去正常你都会喺游泳池嗰啲地方度冲凉噶嘛，系咪先？ 系啊。 咁跟住咧，佢就话啦，喂，不如你嚟我屋企冲凉啦，咁样。我话吓，我话护明唔系咁好啊。 邀请你去屋企。 系啦，佢话反正我屋企楼上啫嘛，你喺游泳池，讲真，嗰啲游泳池虽然系少人用，比九龙公园，咁但系你一定系冇我屋企嗰啲咁干净，同埋嗰个服务提供得咁好。 即系诚邀你嚟，嚟啦，上我屋企冲个靓。 系啦，咁跟住咧，同埋谂住我阿妈、我阿爸都好耐冇见你啦，咁你可以上嚟吹下水啊，顺便咁样。跟住其实我嗰时都谂啊，唔系咁好啩，话依家你爹哋妈咪见到我游完水湿湿漉漉咁样走上你间屋度，好似麻麻地咁样。佢 OK 噶 ，OK 啊。 即系佢屋企当时系有人嘅。 佢话系有人嘅，佢声称话系有人嘅，即系总之佢出门口之前游水都仲有人嘅。 令到你好防备啦，总之 系啦。咁我就谂谂下，都系嘅。咁你始终街外游泳池都争啲啦。咁我好啊，咁我上嚟冲凉啦。咁我游完水之后咧，我就上咗佢屋企啦。咁啊，咁即系就即刻入冲凉房啦。咁佢就话，我就问佢，我话你冲先定我冲先啊？因为始终呢个屋企系你噶嘛。咁佢就话唔紧要啊，你冲先啦。就头先佢头先嘅对白咁样啦。啊，你冲先啦。咁样我话好啦，咁我冲噶咯。咁好啦，我冲凉啦。咁好彩佢屋企咧，佢道门咁啱坏咗，咁咧就唔可以锁嘅。咁跟住我就 厕所门 系啦系啦，咁我系嚟到佢屋企先知道有件咁样嘅事情，跟住我就话吓，我话唔锁，咁我话 唔系咁好喎， 系咯，我话喂，佢话佢就话唔紧要啦，佢话我又冇入嚟望你嘅咁样，跟住我就谂下，其实我都挣扎咗好耐嘅，心谂唉咁。喂，一啱你喺度就冇嘢啫，咁即 如果第二个 人，你爹哋妈咪入嚟唔知咁点算咧？咁样， 但都有啲惊噶啦。如果得你同佢，咁嗰道门又冇得锁啊，有啲觉得 系啊。其实我嗰时都觉得 friend 还 friend， 咁始终都即系总系争啲啲咁样噶嘛。咁但系佢都话，即系佢就系咁讲，哎呀，快啲啦！你讲得嚟都冲完凉啦。咁跟住我好啦，咁我真系胆粗粗咁啊，真系好啦，嗱声冲凉啦。咁咧，我冲冲下凉啦，咁啊洗完头之后咧，我就见到啊，突然之间有部手机喺个门啊度摄咗入嚟。 嗯， 咁当时其实我自己咧，我虽然系真系冲咗凉啦，咁但系你始终都会惊噶嘛，即系好 friend 都好，咁我就一路冲凉嘅时候，其实都望住嗰个门口位嘅，咁跟住就突然间见到部手机，我净系见到部手机啫， 嗰刻我就喺度嗌咯。我嗰时就谂，喂，你唔系影我系咪啊？即系我未嗌出嚟嘅，我就谂，喂，你唔系影我系嘛？你咁前夹嘅，咁跟住咧，然后我就特登咧就整到成个 area 都好大雾啦，我冇即刻督爆佢嘅。我将成个 area 好大雾啦， 即系开加将加热嘅力度增强， 系啦，同埋我会已经系特登有所防备，即系你 即系即刻将个背面得住佢， 跟住咧，然后 又 pat 系啦，咁出到嚟之后咧，咁我就扮晒嘢咁，我就哇你冲凉啦咁样，咁跟住咧到 点解唔督穿佢咧？但 我话俾你听咩原因一间，咁佢就好有到去冲凉嘅时候咧，跟住我就即刻去攞翻佢部手机啦。然后咧就去揾翻头先佢所影嘅相，扑街啦！ 即系影到 要密码嘅原来， 哦，就冇证据啦。 跟住就谂紧冇密码，咁点算咧？咁跟住我就好啦，等佢冲完凉出，我就问佢，我话话说有啲前科嘅呢、这个男仔咧，其实好耐之前咧，佢喺一间补习社又做老师嘅，因为佢外国翻嚟啦。咁去补习社做老师嘅时候咧，咁曾经有一单新闻咧，就话佢影一个两岁小朋友嘅下体。咁、 啊、 而呢一单新闻咧系出咗嚟嘅。咁而呢件事咧系因为呢个老师咧就俾人发现咗啦，咁就俾人炒咗鱿隔咗职。咁而就入咗狱嘅，即系入狱啦。 佢其实 即系坐监噶， 系恋童癖嘅都。 我之前咧，其实我未见呢个男仔，因为其实好多年都冇揾佢噶啦。只不过因为佢一直都喺外国度生活啊，即系成日都两地飞嚟飞去咧，所以有时一段时间系见唔到佢咧，都好正常嘅。咁、但系就有一次咧，我就无意中听到呢单新闻啦，而新闻里边嘅名咧就系同佢一模一样嘅。咁当时我就谂啦，咦，佢同我透露过佢系做老师噶、哦， 但系嗰单新闻系冇相嘅，冇任何图片嘅， 冇任何图片嘅，佢净系话某一个区有一个补习老师叫乜乜乜名，咁咧就做咗一件咁样嘅事，咁咧就俾人拉咗啦。 但系你嗰排冇揾呢个人嘅， 已经有成年冇揾佢噶啦。咁、然后咧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，我嗰阵时就已经谂紧，咦？点解我话唔会系我个 friend 啩？我嗰时系咁谂。 呢单新闻系。嗰张冲凉事件之后， 之后 再发现 系啦，即系之前其实有单咁嘅新闻，当时我已经曾经谂过系咪自己嘅朋友嚟， 开始联系啦，开始 系啦，咁然后咧，我亦都因为呢一单新闻咧，就再一次联系上佢嘅，咁然后咧又真系俾我揾翻佢啦，咁我都有问佢嘅嗰时，我就问佢，我话喂你你呢排去咗边啊？呢年几都冇见到你啦，咁样佢哦系啊，我翻咗去加拿大度读书啊进修啊，所以有一段时间都唔喺香港啦。咁跟住所以就因为好耐冇见啦，咁先约出嚟再去玩啊游水咁样嘅。咁然后咧佢影呢一刻嘅时候，即系佢用手机影我嘅时候咧，我个刻就谂紧，咦唔通单新闻嘅主角真系佢，其实已经系十拿九稳嘅啦。但系我当时系冇督爆佢嘅，但我嗰时就会谂，点解你做咗一啲咁样嘅嘢，你仲要即系你要咁样对待我？ 但佢恋童癖嘅，就系因为影你做咩？觉得你是 有时恋童癖系因为佢工作上佢有嗰个机会啊嘛。咁佢可能真系冇谂过即系可能其实佢有啲癖好啦，我唔知道。 即 系 人设可能有几个范畴嘅 A、B、C 咁样， 可能又或者唔排除佢好中意我，曾经好中意我，但系我哋又 都有而家有哇埋身啦。 系啦，咁跟住咧， 嘴边仲石啊！ 可能佢本身嗱都有关嘅，你咁讲嗱，佢影即系影下睇嗰张相啊嘛，系嘛？ 系啊。 影你系同相有关噶嘛？咁两者之间仲有相， 可能对下体有癖好啫，系嘛？ 可能佢同 可能佢又想影佢下面嗰张相咯，你又唔知喎。 系咯， 跟住然后咧，咁到佢冲完凉出嚟嘅时候啦，咁佢又好似冇乜嘢咁啊，即系佢完全系唔知我发现佢影我咯。跟住我就问，即系咁样倾开偈啦，然后我就问佢啦，我话头先你我冲紧凉嘅时候你做紧咩啊？跟住佢就话冇啊，喺度玩手机咯咁样。我话你肯定你玩手机，真系我话系啊。我话做咩啊？咁样佢仲要好似莫名其妙 玩手机，但系咁样怼你。 跟住我真系佢好震，即系好 shock 啊！点解我个朋友会啲咁嘅人啊？咁样即刻 即系佢好镇定，佢反应令我好惊咯。跟住我就问佢，我话吓你玩手机咋？佢系啊。我话我再问多你一次，你净系玩手机喺度？佢话系啊，做咩啊？咁样。我就同佢讲话，头先我冲紧凉嘅时候咧，我见到你攞部手机嚟影我。 我觉得你都大胆得滞，如果突然间咁样，跟住佢就开始嗰啲情节，通常就开始 强加你 系 咪咁啊？ 系啊系啊。 其实我嗰时都谂过嘅， 你应该正面冲突嘅结果又会唔会有可能 系 咁？ 就系因为我点解我个黑唔即刻督爆佢？我唔知道佢之前影咗一啲小朋友嘅下体相，其实佢有啲乜嘢癖好，或者我已经咁多年冇见过佢啊嘛。咁、如果我一下太大反应嘅时候咧，我唔知道会刺激到佢啊，因为唔知道佢嘅心理上 有啲咩。我就惊你问嗰下已经刺激佢啲联想、啲性幻想已经开始爆发 咗 咩地步。 先我话诶、你头先做紧咩啊？即系我都好似感觉我唔 care 俾你影到嘅，只不过我想知啫。即系你明，即系你要你 话声俾我听啊！你要影， 即系你营造，即系我摆个靓 pose 俾你咯。你明唔明？即系你想影我嘅， 你 欣赏我嘅，系啦。 大佬，你又冇话，你又唔知道我原来中意俾人影咁啊？ 但系其实我嗰时心里边真系好。忐忑同埋覺得好不安，即係你冇諗過一個咁樣你嘅好朋友，一直以來係你嘅好朋友，但係你佢會做啲咁樣嘅嘢咯。咁跟住然後咧，佢我就問佢啦，忍唔住直接問佢，我話你點解要咁做啊？我話其實你唔使呃我啦，我話其實好多年之前咧早排咧，我曾經睇一單新聞咧，咁就知道有件咁樣嘅事啦，而當中嘅名咧同你嘅名咧係有。 上次咁即系咁咩咁同详细咁同佢讲啊？ 系啊，因为我要话俾佢听，我知道你唔 镇定， 即 系 你之 后 再同佢讲翻。 我可唔可以刮咗两巴走人？ 我唔会啊，即系总之我因为我都话我唔知佢个心理系有啲咩问题， 即 系 有惊伤害你。 咁你谂下，我喺佢屋企，咁如果佢要做啲咩时候，佢怼冧我咪死？即系跟住我就同佢讲话，我话。咁点解你要咁做啊？我话其实嗰个人系你系咪冇翻过去外国？你一直都留咗喺香港，而你冇联络上我，系因为你坐咗监啊？跟住佢就开始觉得好恶啦，即系佢个表情系话俾我听，点解你会知啊？ 全中 bingo， 咁都俾你估到， 系啦。跟住佢就话，佢就开始喊啦，佢开始喊，然后就同我讲。 告解 系啊，佢话 告解。 我话唔紧要，我话我唔知点解你有咁样嘅原因，我唔知系咪你压力太大定系咩啦。我话我唔会再去追究你之前对一个小朋友做咗啲咁样嘅嘢。我依刻就系想问你，头先你系咪影咗我冲凉嘅相？佢话我真系冇啊，咁样。我话你肯定，我话我再俾多次机会你。佢话 sorry 啊，其实我想影啊，但我真系影唔到，因为后期好大雾。 所以行咗都要光明 啦，你仲怪翻你转头？你做乜要整到咁大雾？影唔到啊！ 影唔到啊！ 仲要俾你发现咗我啲嘢， 你仲冇讲？ 你搞到自杀 啦！然后我就问佢：我点解你要咁做啊？我话你已经错咗一次，点解你仲要咁做？我系一个咁好嘅朋友，我话点解你要去影我啊？ 一错再错， 我话你一错再错。如果我报警嘅话，你可能分分钟要再坐多次监，你嘅前途尽毁噶啦！我话点解你要咁做？跟住我话点解你要咁做啊？跟住佢就话我唔知啊，但系我好大 压 力，系啦，佢控制唔到自己， 控制唔到自己。 但系呢个人咧，其实之前亦都有前科啦，即系我已经唔系一次同佢有活动嘅，但系咧我系未发生呢件事之前，同埋喺未知佢有呢个影小朋友呢单嘢之前咧，其实好耐之前都有同佢一齐去入个 cam 玩嘅。咁当时咧。 搞你 当时系冇嘅，因为我嗰时拎住另一个女仔一齐去啦，咁然后咧，但系嗰晚咧，我哋又去饮酒一齐玩嘅咁样，但系饮完之后咧，其实我因为第二日我要翻做啦，咁我就好早就瞓咗觉啦，我就自己先冲凉，跟住咧我就瞓觉先嘅，咁佢咧就系最后一个冲凉嘅，咁我另一个女性朋友咧，咁其实佢都系嗰啲 wet 妹啊咁样嘅，佢就有同本身我同个女仔系一张床，跟住佢就话不如你瞓中间啦，咁样即系我女仔话，不如瞓中间啦，我都唔识你个 friend 嘅，咁样我唔想同佢瞓我隔篱咁样。咁我当时就觉得哦好啊，冇问题咯，冇所谓咯，咁你瞓里边咯，瞓中间咯，我就隔一隔我个 friend 同个男仔啦。咁当时咧，第二日清晨咧，其实我自己有习惯咧，就譬如我要几点起身啦，我就会教钟嘅。咁啊教钟就会早半个钟头啦。咁其实我系有十五分钟系俾自己赖床。咁当时我教震机啦，咁震系知道我自己知道闹钟响嘅啫嘛。咁其实我揿一揿之后，我实在黑不黑。咁但系其实我个人系清醒咗，只不过我合埋只眼啫。跟住咧过咗五分钟左右咧，我呢个男性朋友咧，佢就摸我咯，即系佢又起身。我有意识到佢 边度先。 佢开头咧就系舐我先嘅，佢舐我用佢嗰条脷去舐我嘴唇咯。 咁你咪其实已经吓到弹起噶咯？ 冇啊，其实我嗰时系我都话我继续瞓咗觉，系啦，嗰时我先谂，喂你咩料啊？你未刷牙洗面舐我嘴唇，哇好变态啊！件事好核突啊！跟住然后唔知点解我吓嗰刻又好， 刷完牙就 OK， 唔系都唔 OK， 但系因为你冇谂到要咁做啊嘛。当时我就谂啊。喂你好污糟啫，喂你咁大胆嘅，你竟然做啲咁嘅行为，趁我瞓着觉，我就开始特登继续装睡啦，继续扮瞓觉，跟住就唔理佢啦，我就睇下你仲有啲咩举动，跟住然后咧，佢真系越嚟越大胆，佢咧就开始用只手咧，攞住我只手去摸佢嘅下体咯。当时我觉得系我喺里边，其实 唔系，但系咁如果咁，佢之前咁，即系其实你上去冲凉之前都有啲惊，但系应该太耐。 佢咧咁，你都唔防范下佢嘅，点解？ 因为好耐好耐之前，我讲，因为我而家系讲翻file 翻之前有件咁样嘅事发生啊嘛。哇！当时佢拎捉住只手去摸佢下体，我嗰刻咧喺里边劲挣扎咯。 软唔软熟？ 咩料啊你？跟住点解要我摸你下边啊？跟住你仲要咩舐我啊？ 但系佢系硬咗噶。 系啊系啊系啊。就是有件咁样嘅事发生，我唔知道大家系有啲咩睇法啦。但系当时可能有人会觉得超，你摆明系俾手俾人搞啦，但系唔系啊，唔系咁啊。我哋翻嚟下一节再讲下咩原因。 好啊，可以系我嗰次。